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4集，蓝狐狸。两人兜兜转转，到了东南面的郊区，甲虫停在了一棵树上，扑扇着翅膀，发出一阵阵有规律的嗡嗡声。白玉堂四外看了看，并没有人，但是他能感觉到有人躲藏在暗处，有气息，且气息均匀，可见内力深厚。展昭四外看了看，叫了一声：“ 蓝姨。” 展昭叫了一声之后，听到一声猫叫，还带着一股人味。白玉堂望了望天，一听就知道是人学着猫叫的。 那什么，你捂耳朵。 什么？ 捂耳朵？ 白玉堂伸起手捂住耳朵，当然是佯装的，不过他刚捂住，展昭就上来夹了两手，用力一按，白玉堂听不到。他赶紧看了展昭一眼，只见他的口型是叫了一声喵。白玉堂那个后悔啊，他没听到。至于为什么后悔，他倒是没多想，总之展昭那声喵应该挺标准。没一会儿，不远处的一棵树后探身钻出来了一个20多岁圆脸蛋的娇俏姑娘。 喵是街头的暗号吗？ 谁没个年少无知天真烂漫的时候啊，少爷我苦呀。 竟然是喵啊。 蓝姨。 展昭召唤前方那个姑娘，白玉堂就觉得有些违和感。那姑娘看着年岁和展昭差不多，因为身量娇小显得年岁更小，怎么展昭管人家叫姨？而此时就见那姑娘抱着树干，眯着眼睛盯着展昭上下打量了一番后捧脸： 哎呀，越长越帅了。 展昭见他不出了，以为他有些顾虑白玉堂，就解释了一句： 蓝姨没事，这个是我朋友。 哎呀，越来越有礼貌，风度翩翩，英俊潇洒。 白玉堂发现那位蓝姨的视线从始至终都在展昭身上，可没瞟过他一眼，这种待遇他也算头一回遭遇到，觉得有些有趣。如果这人就是传说中的蓝狐帮帮主蓝狐狸，那他的年岁至少在50岁左右，怎么那么少女？正疑惑，突然就听到嗖一声，再看蓝狐狸不见了。白玉堂突然一抬手挡住了扫到眼前的一掌，就看到雪白的手指前段蓝色的锋利指甲。 果然是蓝狐狸 哟，功夫不错嘛。 蓝狐狸收了手，已经出现在白玉堂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下，刚才可能远了没看清楚，走近一看，蓝狐狸张大嘴沉默半晌，一把抓过展昭： 这个可以哦。 你怎么来这里了？外公叫你来的。 我在附近办事呢，听到风声说天山派出了事，你又跟着包大人来查案，所以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展昭点点头，见蓝狐狸还打量白玉堂呢，就介绍： 他是白玉堂。 谁？ 白玉堂啊。 展昭边说边往白玉堂跟前凑凑，尽量将他挡在后边一点。魔宫的人都知道白玉堂是天尊的徒弟，天尊和他外公阴侯关系挺复杂，那点恩怨情仇是剪不断理还乱。魔宫的人不知道对白玉堂抱有什么样的感情，一会儿可别打起来。可是蓝狐狸却是围着白玉堂前后左右转了起来，看得那叫个仔细呀，看得白玉堂汗毛都快竖起来了，有些不解地看展昭。 蓝姨，你看什么？ 倒也是蛮衬的哦。 衬什么？ 挺衬得起天尊徒弟这身份。 展昭点了点头，白玉堂则是满腹疑惑，这蓝狐狸怎么吞吞吐吐的？蓝姨看完了白玉堂，突然扑过去搂住展昭的胳膊，蹭他肩膀。 小主人，你怎么都不回家呀？在外面钱够花吗？怎么没长高没长胖，就是越长越帅呀？脸上都没有肉啊，不要净顾着帅不吃饭啊。 不知道多能吃。 白玉堂点头表示他可以作证。蓝姨边絮絮叨叨边大把大把往展昭手里塞银子，塞完银子又是大把大把的零嘴儿，难怪背那么大个包袱，感情都是钱和吃的。白玉堂似笑非笑靠在一旁的树上看着这奇景，展昭捧着大把银子那叫一个尴尬，都给蓝狐狸塞回去，当然吃的留下了。 哎，蓝姨啊，问你个事儿。 你说刚才招惹你那个黑虎啊，我打他板子 啊？不用，已经教训过了，我想问别的。 为什么？是不是还瘦了一点点？我就说鞋印子一点都没有大呢。 蓝狐狸边问还边去掐展昭的胳膊，展昭无奈望向一旁看热闹的白玉堂求救。白玉堂拿出那枚灵刀递给了展昭，展昭给蓝狐狸看，蓝狐狸美滋滋收起来。 给蓝姨的礼物啊，乖，蓝姨也有礼物给你呢，拿，见面礼。 蓝狐狸边说便又摸出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给展昭，顺便塞了一块玉佩给白玉堂。白玉堂拿着玉佩，就见是一只白玉雕刻的小老鼠，倒是挺应景。 那蓝姨啊，那个不是礼物啊，你见过这种灵刀没有？ 展昭将鱼灵刀拿过来给蓝狐狸看，蓝狐狸盯着鱼灵刀看了半天，摇头。 没见过。 你也没见过呀？看来要找风爷才行了。 老风在磨工哦，而且他动作那么慢，等他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蓝狐狸又拿着鱼鳞刀仔细看了起来。 这种刀怎么用啊？又不是暗器。 是用细丝控制的。 细丝？肉丝、青椒肉丝、鱼香肉丝、三溜土豆丝。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 哎呀，太丢人了。蓝姨。 哎呀，盘丝。 蓝狐狸突然一拍手，拿过那把刀，开始细细地摸索鳞刀的边缘，摸了好一会儿，突然像是扣住了什么，往外轻轻一扯。展昭和白玉堂一愣，只见那块坚硬无比的鳞片竟然被抽出了一条细丝儿。蓝狐狸啧啧摇头，伸手轻轻掐展昭的腮帮子，那动作就跟平日展昭掐小四子的时候差不多。 这哪是什么灵刀啊，被你们吓死。这东西应该叫盘丝转。 盘丝转？ 其实丝线就是普通的蚕丝，只不过蚕丝在抽茧之前用特殊的药水浸泡过，抽出丝之后就坚硬无比，而且具有弹性，牵住一头用内力可以撑开，一松手又会自己收回去变成了盘。因为这种蚕丝非常细，所以变成圆盘之后就锋利无比。这是已经失传或者再传从未出江湖的十大暗器之一，非常阴毒，防不胜防。不过从未出现过，怎么会在你们手上？ 既然没在江湖上出现过，你怎么知道的？ 老一辈的有不少人知道。 蓝狐狸背着手开始想当年，这会儿倒是能看出些他的年纪来了。当然了，沧桑只在眼里，可不在那溜光水滑的面皮上。 大概20年前吧，有一个专门做兵器的人家，姓王的。那位王先生善于铸造暗器，江湖上很多人都找他做精灵古怪的暗器。 而王夫人则是一个普通的养蚕女，误打误撞做出来这么一把盘丝传。只可惜盘丝传还没有传出来，那户人家就吃了官司，在江湖上闹得挺大，你那位包大人可能也听说过。 江湖事为什么包大人会清楚？ 当年那王门的暗器涉嫌一起进攻行刺先皇的案件，满门抄斩了。我大宋建朝到现在才发生过几件刺驾案呢，当年轰动整个武林。虽然王门不是刺王杀驾的参与者，但是刺客用的都是他们作坊做的兵器，关键刺客还跑了，于是他们家灭门了。 那岂不是无妄之灾啊？ 这跟盘丝传有什么关系啊？ 当时办理此案件的官员觉得王门的暗器留在江湖上太具有危险性，所以就派人查封，按照王先生平日做的笔记一一核查各种暗器，收走后融化销毁。可是什么兵器都找到了，唯独没有找到盘丝传。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难怪没有在江湖上出现就失传了。 那些衙役兵丁怎么着都找不到那一盘被王先生称之为最毒暗器的盘丝传。少主，你把金翘子放出来，让他把风老爷子找来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